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酷热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6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8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5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6跌4.4，美团171.1升1.2，阿里巴巴88.5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8.46跌2毫，长城汽车12.18升1.22，比亚迪股份278.1跌1.4，盈富基金20.28跌4仙，京东集团218.8升1.6，港交所330.0跌4.2，网易135.6升2.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269，瑞士法郎8.183，澳元5.418，加元6.036，新西兰元4.867，欧元7.8615。每百日元对港元5.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4点，跌135点。港金报1623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29美元，卖出17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过咗天马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已经过咗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的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土瓜湾的码头围道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9，听朝为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布志伦、Anson Bean、余宗尧、黄明德、邝星宇，以歌曲为青年人打气。约定你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Hello，

安山，我想其实他出来就全部都中 了。啊，大家留意住那个天气的状况。 今天我们六点钟音乐桑拿将会有。 哎呀好开心啊，终于都被我等到了。 好像终于都排到讲这一样。 我的真爱啊，其实呢我想讲呢即是开这个环节最初其中一个原因我纯粹是为了想讲 City Pop 的。其实讲完 City Pop 可以不做。 第一集啫， 系啊，都即系呢个题材系我自己一路都好喜欢，咁，所以就今日六点钟啦，即系同大家讲一讲 City Pop。 今日好开心，就系六点半都可以播埋一集，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谂起， 基本上啊，嗰咩啊，倒背如流啊， 倒背咁又唔好咁讲， 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都叫做都系少少皮毛嘅知识啦。 系啦，咁啊呢样即系 City Pop。即系系唔系一个 sauna， 大家都有争议咁，但系总之呢一个系属于一个时期嘅音乐，咁啱啱就可以啊，六点钟啊，听啊彭友斌表演啊，听一个， 分享下。 喂，今日想讲咧系我今年暑假终于入去会展度睇展啦。 哎呀，你终于有机会啦！ 我估唔到最后 就嚟完咯，暑假 估唔到最后入去睇嘅系电脑展。 哎呀，系， 就 系之前有讲过话又要唔知买嗰啲 cone 又 成， 唔系 cone 啊，嗰个系嗰啲便携式显示器啊。 OK， 系啊，你知道，因为通常我叫啲咪英文名 portable mon， 点解会咁清楚便携式显示器咧？因为你上网要揾咧有冇二手嘅时候咧，你要尽量打好多相关嘅 字眼， 因为你唔知道放上去嗰啲人用咩字，所以我就知道原来佢中文嘅便携式显示器就系最。 我想问点样先维持一个便携式嘅 mon 咧？ 其实便携式嘅 mon 嘅意思咧，佢通常嘅 size 就21寸内嘅。我而家專家嚟，每次買完呢啲嘢咧，就會好熟。 其實21寸都唔細 嘅，21寸內咯，所以其實通常啦，最多會見到 15.6 寸，大少少就 17.3 寸，係啦，細啲就14寸、13寸都有，但係 15.6 寸係最多嘅。 你講一堆數字，我完全頭都痛埋。 15.6 寸大概嗰個機身嗰個 size 咧就係大概30cm 乘50cm 左右啦，咁係我好清楚，因為我要度屋企個位置擺唔擺到啦。 點解？哦，即係因為呢啲變攜。提式嘅 mon 嘅 size 就啱啱好可以啱你屋企打直摆一个工爱嚟工作用， 系因为冇位啊间房，咁所以大少少咧。 屋企冇位啊，唔好学人整两三个 mon。 所以我只系加咗个15.6寸，因为其实老实讲，买呢啲显示器咧，你买我哋最以前一路概念嗰啲电脑薄嗰啲 mon 嘅话咧，其实你21寸起跳啦，有一寸都唔多嘅，我行好多商场，你23、24嗰啲就最多，嗰啲其实好平，但系。就是因为我屋企摆唔落，所以你要焗住买便携式，因为便携式嘅 size 首先细啲啦，第二就系咧佢嗰啲边收得会靓仔啲啊，因为佢货你拎出去，咁究竟通常咩人会用咧？就是有部家用游戏机日本嗰部 S 字头咧，个 Witch 啊， 系， 咁咧因为有阵时你知佢会薄 mon 就玩得噶啦嘛， 系啊冇错， 咁但系你未必有阵时想用佢本身机身个 mon 太细， 嗰个太睇到眼懵， 系啦，咁你又唔系成日有部超大电视，有时可能出街或者旅行或者唔知 party room 定点，你想玩 都唔会带住十几寸嘅 mon 周街走啊， 因为十几寸又好细噶咋，咁同埋佢好轻。你一袋落背囊就拎到出去啦。 哦，袋得到落背囊。 袋到15.6寸，我呢个背囊有特添。你谂下，我呢部电脑都17寸啫，都系好似。 咦，又好似啱。 即系一部生果牌都15.6寸摆到落去，咁佢就方便你拎出拎入玩嘅。咁另外就系话如果你用开嗰啲laptop 嘅话，你可以喺工作地方都可以多一个显示器咧。多啲嘅工作桌面啦，叫做咁，咁呢个都可以随身带住咁样。 其实你呢一排系咪转咗做啲电脑杂志嘅编辑？ 唔系噶， 你好熟行情。 你要知道，即系啲人成日话咧，男人咧系唔行街。个原因系因为通常佢哋一出得街咧，就已经锁定咗目标咧，一买就 系 噶啦。 系 呢个系好多喺后援会女嘉宾佢哋讲咧，男人行街佢哋发现嘅一个 pattern 啦。 系啱。 咁点解一出到去就即刻买就系因为？已经事前做咗好多 research， 即系你已经知道要乜嘢牌子啦，你要边一只嘅型号啦，咁样你知道埋个价大概系几多啦。 系啊，呢个就系我呢段时间，譬如我啱啱买呢个便携式显示器，咪会做呢个 research 咯。之前想买 headphone 就会做嗰个 research 咯。 即係你按翻嗰期咧，咁我就係一啲咁嘅人嚟嘅。即係等於去旅行之前，我都做好多 research 嗰個景，跟住嗰個地方嗰啲、 行程點啊？但我想問你咧，就嗱，你而家即係諗住喺屋企工作用， 係啊， 會擺多個咁樣嘅便攜式嘅 mon 打直咁樣，我嚟俾你可能喺砌音樂嘅 playlist 啊，容易方便啲啦。你有冇考慮埋整添置嗰啲好勁嘅？喇叭咁样，等你可以剪嘅时候舒服啲。 嗱，我而家本身咧台头，因为又系位置嘅问题咧，我摆唔到嗰啲你见人哋 studio 超大个咧，有个牌子黄色中间黄色嘅， 即系有只碟嗰啲啦， 好劲 base 嗰啲咁啦。因为我间房系完全唔够位摆，所以我一早已经放弃咗呢个念头啦。咁、我台面摆紧嗰一对 monitor 咧，即系监听器啦，就嗰时都几年前买1000多蚊。咁嗰个咧就系啲做音乐嘅朋友推介，就系话呢个价位，如果你真系冇乜位嘅话咧。呢一隻就啱數啦，咁所以我就買咗嗰套1000多蚊，咁再加上嗰個 headphone， 咁因為 headphone 就可以多啲位啦，咁我就用我打碟嗰個就係 S 字頭，係咪芬蘭嗰、那個定係德國牌子嗰、那個？咁嗰隻靚聲啲，咁我就咁樣做個配套咯。 但係咧，我見啲人屋企嗰個配套係咁樣嘅，即係有，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啦，絕大部分香港人屋企都擺唔落嗰啲前面大大堆有隻碟嗰一種嘅喇叭㗎啦。但係咧，即係嗰啲即係成日都講追求呢一個嘅環回立體聲咧，佢就算用一啲細嘅喇叭仔咧，佢除咗喺前面會擺一對之外咧，佢會喺間房嘅後邊啦，即係同埋即係左中後緊啦，你嚟講就係環要啱啱好七。只咁样围住自己噶嘛，系啊系啊，你冇谂过咁样做嘅， 做唔到噶啦， 悭位啫。 同埋因为你要计嗰条数，就系你当 7.1 咁样样啦，你都要有嗰个所谓，你成日都讲啊，皇帝位啊嘛。 哦，系皇帝位。 你坐咗嗰个位嘅时候，你究竟附近其实有冇位摆嗰啲嘢？有阵时可能嗰、那个我可能右后面嗰、那个位置，其实个衣柜根本冇地方摆到个喇叭。左后面咧，可能系个书柜嗰度摆唔到嘅。咁所以你只声你点样都砌唔靓。 即个间隔未必一定系咁完美一个正方形。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唔系咁完美嘅话，就无间房嘅间隔唔完美， 咁啊 就无谓追求个音响。 因为会变相，如果你同每一只个喇叭嗰个距离唔一样咧、就会变。可能有啲时候你会 plan 咗去听右边嘅声，有时 plan 咗去听左边嘅。 所以你想听环回立体声喺屋企嘅话咧，你买翻只耳筒，嗰啲原装嗰啲，佢有嗰啲咩 spatial audio， 之前我哋讲嗰啲，而家好多耳筒有呢啲功能嘅。你拧左拧右，你会听到啲声噶嘛？ 系啊，嗰、那个好劲啊！ 喺你悭位之下，成本又唔系好。即係又唔係好多嘅時候咧，買呢啲算啦，唔好咁多。咁所以我就有呢啲啦， 空間嘅問題。 咁跟住我尋日就即係入去電腦節就、因為其實我本身咧已經鎖定咗咧有某啲牌子、某啲型號噶啦。我真係覺得咧，真係有時出去，如果你已經有樣嘢想買，好似我咁要買便攜式顯示器咧，做適當嘅 research 好緊要就係點解？當你去到一啲電腦商場啊，即係講電子嘢、電腦商場啊呢啲咁嘅展銷等等咧，你行埋個攤位，你一望你已經知佢個價格究竟係高於市價、低於市。价定系即系定系合理咯， 一眼就睇穿你。 系你要知噶，因为其实嗰啲价格你可能上落唔系好多，一个2000蚊松啲嘅 mon， 你上落300蚊到啦。 系 你行埋去，其实我寻日行嘅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好劲嘅感觉就系，我系咪哦得啦？ 一睇就知道，唔得啦，唔使谂啦。 呢个卖贵咗，唔使睇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只不过系望紧会唔会喺嗰啲商铺有冇一啲 优惠？ 优惠系你上网揾唔到嘅咧。呢个第一样嘢睇咯。第二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嘅。牌子有啲型号，其实你上网揾唔到，佢真系铺头 先有嘅， 系啦，呢两个系我觉得我要行嘅最主要嘅目的嚟。 咁你最后系嗰个斩获系如何咧？系揾唔揾到自己想揾嘅嘢咧？ 我最后啊买咗一个唔系我要揾嘅牌子。 吓、 啊，呢个就我第三个 point 想讲啦。第一个 point 头先价钱明啦，第二个 point 就系你即系头先第二个 point 你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即系喺嗰度会唔会揾咗一啲你上网揾唔到 揾到 嘅 牌子咧？系啦，呢个系啦。咁、但系有啲上网揾唔到嘅牌子，其实存在机会不大嘅。原来最终我发现 系。 但第三个 point 就系点解我就会买一个我唔谂住买嘅牌子？你当呢个牌子叫 A 牌子啦。A 牌子咧，我曾经有睇过，但系咧。佢嘅價錢係歐筆嘅，咁啊諗住 太貴啦，係 啦，我捨棄咗啦咁。咁但係你後屘去到現場咧，你知道電腦節呢啲物節 減價大促銷， 佢減到一個位咧，就係我原本 budget 可能加多100-200已經上到 嘅。哇！ 咁你就覺得咦加100-200好似 OK 喎，因為佢個 spec 好啲啊嘛。 係。 咁同時啊， 你喺現場睇到實物咧，你就會對比到究竟呢一部所謂貴少少 係爭幾遠係嘛？有實物可以試啊！ 係啦，然後你就發現同另外一部你諗住博取嘅機咧，原來差$200，但係好明顯靚啲。然後問個 friend， 佢都話：喂，唔係喎，呢部真係靚仔啲。然後你再行埋去同個 sales 傾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好容易心大心細啦。因为佢可以讲到俾你听，我都好直接问佢嘅。 到底有咩分别？ 系啦，你 A 牌子咧，我见咧写嗰啲嘢都一样啦。嗰啲 mon 咩 IP 乜，我唔记得咗个名系 IPA 啊，唔系 IP 好似啤酒。anything， 即系佢嗰块板啊，嗰啲面板系点啊？跟住像素，叭叭叭。我话啊，你呢个牌子咧，同我头先睇另一间铺个牌子差唔多咁。好直接問佢，係啦，咁其實差啲咩咧？我見到係差可能$200到咁，咁佢就解釋我、哦、可能某一啲嘅，即係嗰啲叫專業術語啦，行業裏面可能佢某啲顯示器嘅 term 咧，佢話俾你聽， 有啲咩唔同， 係啦，其實佢分好多 grading 嘅、嗯，但係通常大家就只係講，哦，佢有呢個名嘅啫，咁樣係啦，即係譬如我廣播道咁樣就，哦係啦，呢間公司喺廣播道，但係廣播道有分好多間噶嘛，咁嗰種 你睇 mon 睇到人哋啲男小要去揀鑽石送， 有啲 求婚戒指， 真係唔好要我揀啊！話你聽，我真係揀到死啊！ 但係咧，我想講一個分享翻，你講開我有一個悲傷嘅故事分享。頭先咧，我實在太認同你第一嗰個 point 就係咧，點解要行呢啲展覽，同埋你事前要做 research 咧，就係話。我上個星期唔係同你講我去咗個美食展 啊， 跟住然後咧我就喺個展覽入邊咧揾到一啲我平時好少見到嘅杯麵，其實我好中意食杯麵，我好中意食呢啲垃圾食物，好唔健康嘅。咁但係咧，跟住然後我覺得哇，好似好抵咁樣，跟住買咗翻屋企啦，咁樣食啦，覺得好好食咯，喺街好似好少見啦。跟住然後我老婆第二日見到我食呢啲杯麵、垃圾杯麵嘅時候，跟住佢上網一 search 話，去。你喺現場買仲貴，要上網買，點解要自己托翻屋企？ 係、哦、㗎，你要 search 㗎。所以我覺得你頭先講嗰樣嘢太啱，我真係買受到一個非常之大嘅教訓，係唉、哎，原來真係搞唔掂，一定要做足 research 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最近一啲夏日嘅活動啊好多啦，我波城都行嗰啲展覽啦，嚟緊仲有一個好好嘅活動推介俾大家嘅。 咁都俾到你，係 咪咁都俾我聽到咧？ 好嘢！ 因為咧嚟緊呢個8月26日啊，星期五嘅晚上7:30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的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啦，今日到时会在呢个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啦，由李志刚、黄天怡、子豪、阿涉担任呢个大会司仪，还有呢个歌手泳儿、布志伦、Anson Bean、施康桥、Dash 余宗尧、黄明德、德汪。邝星宇、Cloud 云浩影同埋 Jamie 张天荣咧，一齐用歌舞去嘉许十位嘅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咁啊，到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港台电视32都有呢个现场直播啦。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就系如果有兴趣参加今次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嘅现场演出咧，就系、是、想睇 show 嘅话咧，可以去到展翅清健计划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当中咧留言拎呢个入场证。咁啊，详情亦都可以致电2835-2014咧，系向展翅清健计划查询嘅。 好啦，今日呢个 mon 啊，究竟会播咩歌？呢只有关系嘅。或者琴日喺嗰个电脑商场嗰度咧，大家摆啲 mon 出嚟要试片噶嘛？ 系啊。 咁你梗系搵啲 colorful 嘅片，你先可以做到嗰个色彩对比啦。 我好中意睇呢啲片。 我见到有间铺真系攞咗呢首歌嘅 MV 嚟做 display，、 有 feel。 Lolita 嘅三分甜啊。 逐走，叫着一杯奶盖，健康幸信啱插袋。 收到你发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除你这样一走，就算有气色发展它共同游玩，亦因此相救，要骗到骗就算惨，能够笑着靠着那些失格不遵守，陪你逐次晚入，多几次细日吹奏，甜到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依旧，就算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上过，要我就好别怕丑，能够笑着喊着那句失也别独奏，笑着喊着那句失也不遵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五名患者离世，涉及四男一女，年龄介乎63至96岁。亚博馆新冠治疗中心今日傍晚起启动200张病床，初步调动大约100名医护同专职医疗人员接收冇家人照顾的社区确诊长者，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的病情较复杂患者，以及公立医院的情况稳定病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增至500张病床。另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今日呈报160宗阳性个案，涉及83间学校，有6间学校出现群组感染，个别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上水长隆围村景祥楼下午5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朝早大约10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个月16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景祥楼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星期三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6701997，由今日下午5点起運作，俾市民查詢同求助。社會福利署亦都會為受影響嘅居民提供協助。創新科技署話，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因為曾經同初步確診新冠病毒人士接觸，正係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進行家居檢疫。另外，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一名同住家人確診新冠病毒，他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正係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進行檢疫。台湾台南市发生袭警案，两名警员殉职，疑凶在逃，警方全力缉捕，怀疑疑凶抢走其中一名警员的配枪。台湾传媒报道，两名警员上午乘搭巡逻车追截可疑的车辆期间受到袭击，其中一人颈部受伤，另一人身上多处有刀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台南市警方说，其中一名警员原本有配枪，但在现场和医院都找不到，监证人员正在现场扩大搜证。警方又发放疑凶的相，他早前已经是因为涉及电单车盗窃案被通缉。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2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但交通仍然比较挤塞，而且车龙比较长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观景台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

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透过像花瓣飘过，谁人都不想自丧，将灯光奔放，男孩和女生，球鞋和吉他，犹如珍贵愿望，谁人让美丽放开，将肌肤感觉就伸手摸索，明明亦懂得所有最高级的我，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谁都讨不到的我。 听过苏丽珊的出道作，今日叫做不是男孩，听到好似系一啲讲性别认同嘅议题。不过其实呢一首歌想讲嘅嘢，亦都可以好简单，即系无论咧男定女，咩人都好啦，最紧要过自己想要嘅生活。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无意义。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敬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王希濤的作品，今天叫做 Peachy Party，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经常说事情做不完，就活在当下享受今晚。 Stressed out 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 Feel the thing 却自觉孤独，世界有我细个一派脑，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别播 Camango， 太多 A 抱拥 ，You leave me alone。每一个都会谂，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靠争扎金，努力捕捉足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动爱向四岁。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寂寞再没人烟。Sleeping the ground, I'm not for none. Messages got me sticking off and on. It's part of race, it's part of us. Our grand selfish, 时间过着盲目，空中的很多小场面，放上网，先知个 real girl feel 各自想开朗。In future far, 我只喺度 ，Cause it's no more for every grind, who we doing this for? 努力捕捉对话，维活着不怠慢。 身边嘅派头作品叫做 OMG， 意思亦即系 On My Grind。 从前为何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分束缚？从前为何谁都可以修补我的触觉？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中。生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里仰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情不可太急，尽功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才可跟你去整与合修补。 Yo,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ing me, love me.I like it kind of groove. Yeah. Looking on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up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 也让我绝望。 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 另一首出道作属于阿 Band 嘅， 歌名叫《粉身碎骨》。赵展彤的 Feel You，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七种颜色，当晒变位都夜半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概不停变色。热吻的一对星。

即係又係時候增長一下一啲國際間嘅音樂知識啦。咁你要知道，首先其實都有關聯，就係 City Pop 呢樣嘢咧係唔存在嘅。其實本身 City Pop 係一個唔存在嘅名詞嚟嘅，因為 City Pop 係泛指緊70年代到90年代喺日本嘅樂壇嘅一啲作品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70年代到90年代期間咧，日本係冇一樣嘢叫做 City Pop 嘅，佢哋叫做 AOR 嘅，就係 Adult Oriented Rock 嘅。 哦 ，AOR 係 AOR， 其實冇一樣嘢叫做 City Pop。City Pop 呢樣嘢咧係喺2010年打後，網絡嘅世界開始流行起嚟嘅一個名詞，就係事關即係網絡上邊好多人去砌一啲 playlist 啦，咁啊。其中一樣嘢咧，就令到 City Pop 呢樣彈起，就係、是、應該如果冇記錯，2017年就係、是、呢、這個竹內瑪利亞嘅 Plastic Love 係俾人上載咗。 好多瑪利亞， 好多瑪利亞，好多瑪利亞。但係竹內瑪利亞嘅 Plastic Love 咧，就上傳咗喺網絡上邊有一個 remix 嘅版本咧。佢喺冇任何一啲 support 底下咧，佢自動就係靠網絡嘅一個 演算法 就推到去全世界嘅人都唔知點解好似聽過呢首歌咁。 同埋因為嗰陣時演算法以外，就有人喺外國論壇 post 即係外國人演算法下聽到呢隻歌，覺得好正。咁你 Reddit 其實嗰個網站好多一啲叫做指論，即係指分類啦。咁有人 post 咗隻歌出嚟，大家聽完之後就覺得好似。對於佢哋嚟講，可能真係未聽過， 很新鮮嘅， 雖然係好受美國影響啦，即係叫做所謂 City Pop， 但係其實佢哋好新鮮，就係、是、咁樣啲人就衝去係咁聽，係咁聽喎。 係啦，冇錯，咁就係當時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就喺同時間我又入翻嚟電台啦，差不多。咁然後我就覺得啊，係時候增長一下，即、就、係、是、一啲國際間嘅音樂潮流啦。咁我就好似嗰啲人咁樣聽到，喂，突然發掘咗一個新世界咁，咁就聽翻好多，追翻去好。多一啲70年代到90年代一啲日本嘅樂壇嘅一啲作品。 我以為你入嚟之前已經有聽得多添。 其實都係咁上下嗰個階段㗎啦，即係嗰啲時間開始追翻啲國際上嘅音樂嘅知識咁樣樣咯。 又加上上年即本地又多人做嘅時候，又更加 就再。係啦，就好似嗰個影響再大啲咁樣樣咯。咁但係講翻 City Pop， 頭先我就講咗少少關於即係點樣喺2010年打後，即係出現咗 City Pop 呢個 terms 啦。因為係嗰啲外國人發現咗呢樣嘢之後，然後喺一啲外國嘅唱片鋪咧，佢哋而家有個分類就係叫 City Pop， 就係俾啲外國人專去發掘呢一啲嘅黑膠，因為佢哋70至90年代大部分呢啲嘅作品都係用一個黑膠嘅形式去發行。咁所以喺一啲外國的唱片鋪，他們的分類就是叫做 City Pop， 正正就是找到這些歌曲。那數回在70年代到90年代期間呢，其實又講嗰句啦，都好老土。每一個音樂類型咧，其實都係源自佢嘅一個文化同埋佢嘅社會嘅狀況。咁啊，而呢個 City Pop 喺當時咧，我稱之為 City Pop 啦，大家唔好搞亂就容易啲理解。就係、是、當時咧，因為日本正正經歷緊一個經濟嘅高潮，然後就再進入一個泡沫化嘅階段嘅。咁而嗰陣時佢哋嘅一啲產業好勁啦，例如啲汽車出產去全球嘅地方咁好厲害啦，咁所以變相佢哋經濟好好嘅時候咧，佢哋嘅生活好多時候都係環繞住一啲好紙醉金迷嘅生活，去 disco 玩啊，去陽光與海灘啊 ，weekend 就揸住部車去係啦，灣岸咁樣啊， 日頭咪沖浪咯，夜晚咪去 club， 唔知唔知咯， 係啦，咁所以應運而生底下就出產咗好多呢一啲類型嘅一啲，即係大家會覺得哇，好都會風格嘅一啲音樂走咗出嚟，就係、是、最初有一隊比較有名嘅叫做 Sugar Babe， 咁 Sugar Babe 咧。佢嘅元祖有兩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物，一位叫做山下達郎，另外一位咧就叫做大貫妙子。嗱，今日咧比較多資訊同埋比較多長嘅歌要聽，所以去到呢個位，不如俾大家感受咗首歌係點嘅先。先聽有呢一首 Sugar Babe， 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一首作品，叫做 Downtown。 I'm not afraid to die. 有 Sugar Babe 嘅 Downtown 啦。 叻仔识嘢喎，上次你播 Sugar Babe 嘅时候，啱啱流行嗰阵时，就嚟借碟听到，哇！叻仔识嘢喎 ，Sugar Babe 你都知啊？ 证明队长都识嘢啊，有品味啊， 劲啊，大前辈嘅音乐节目，唔好以为佢而家净系做收流程，即系 talk show 节目。你一听，其实收流程都有啲音乐节目嘅嗰种， 冇错冇错， 基因喺度啊。 佢拣嗰啲歌都好正，咁啊，所以都系跟佢学嘢啦，好多时候系咪先？咁啊。好客套啊！咁咧，繼續講翻啦，即係啱啱聽過 Sugar Babe 嘅 Downtown 咧，其實講緊係1973年左右嘅作品嚟嘅。當時咧，呢一個 City Pop 類型嘅音樂咧，喺日本係唔流行嘅，佢係一啲好地下嘅嘢，甚至乎係好唔受歡迎嘅嘢嚟嘅，好 alternative 嘅。咁但係好有趣地就係呢隊 Sugar Babe 啦，雖然係 City Pop， 大家稱之為係始祖級嘅一個樂團啦。其實佢三年之內就已經玩完咗啦，佢就已經冇玩落去噶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個人身份就有一路去繼續發展啦。例如山下大郎去到80年代後期都繼續有做佢自己個人作品，甚至乎而家都繼續有出歌咁樣嘅。咁但係咧好有趣地就係去到80年代咧，呢個 City Pop 咧就開始。真係紅啦，因為開始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作品應運而生。咁首先講下，其實呢類型 City Pop 嘅作品點樣定義，即係除咗佢個背景底下點樣定義佢係 City Pop 呢？其實好多時候就係佢嘅內容係同一啲好都市嘅生活有關係，例如可能係愛情關係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去享樂啊、去玩啊一啲咁樣嘅內容啦。咁而佢嘅歌曲嘅結構其實都大家聽得多會開始發現到好類似嘅。即係因為佢融合咗一啲 funk 啦、disco 啦，同埋我頭先所講嘅 AOR 嘅一啲嘅制式啦，咁所以其實大家聽得多一啲 city pop， 點解有時聽落去會覺得咁 city pop 嘅咧？因為例如古機咁樣，其實都會運用咗一個大家經常會聽到就係808啦，就係佢會有一個好好 typical 好大家都會常聽到嘅一個鼓點喺當中運用 的。嗰啲 kick 啊、clap 啊、snare 嗰啲聲 ，high hat 啊嗰啲。 冇錯冇錯，咁所以就成為咗呢啲就係、是可能外國人好喜歡、後期發現翻，哇，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節奏喎、咁樣啦。咁但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咧，對於日本人同埋外国人听咧，佢哋对 City Pop 嘅定义系好唔同嘅。 佢点样啊？ 系啦，例如啱啱听到呢一对嘅 Sugar Babe 咧，就系我哋喺日本以外地区，大家认为好 City Pop 嘅 City Pop 啦。咁但系在于喺日本本地咧，曾经日本有一电视节目咧，佢去访问过一啲去唱片铺嘅外国人，咁佢就会揾到好多我哋现知嘅 City Pop 嘅作品啦。但系对于日本人嚟讲咧，佢哋唔知道有一样嘢叫 City Pop 嘅、或者。甚至乎他们会认为 City Pop 是很多那时一些劇集的主题曲、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那个 City Pop 就是在于可能那时 Long Vacation、甚至乎是那些、很出名的那时80年代90年代一些嘅劇集嘅主題曲，對佢嚟講就係嗰個年代嘅一啲流行曲。所謂 City Pop 就係都市嘅流行。 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嗰啲嘢係入生活裏面成日都會聽到，所以佢未必對於好似外國人咁，佢一個好 specific 嘅一類歌咯。佢哋總之我嗰期嗰啲咪就係咁咯。 冇錯，咁所以點解我亦都覺得後期會大家成日爭拗到底什麼是 City Pop 呢個爭論係好沒完沒了嘅，因為對於唔同地區或者對於唔同年紀嘅人嚟講，佢哋認為嗰種嘅都市流行有嘅元素都係好唔同嘅。咁而今日最後帶一首日本人佢哋會認為好 City Pop， 但我哋少少都唔會覺得佢係 City Pop 嘅作品俾大家。呢位歌手叫大龍榮一，曾經佢推出一張好出名嘅專輯叫做《A Long Vacation》。亦都为好多电视剧去唱过一啲主题曲啊！今日带俾大家有呢一首《天然色的你》。

天文台考虑听晚较后时间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话：，热带风暴马鞍预料听晚较后时间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星期三同星期四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逐渐增强。预计星期三稍后本港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预料星期四本港风力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菲律賓政府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措施，事隔兩年半之後，所有學校星期一全面重開，是全球最遲重開學校的國家之一。學生進入校園前要先探熱和戴口罩，部分的學校安排班別分批上堂，以免課室過於擠擁，令到病毒蔓延。目前菲律賓全國大約24000間的公立學校之中，只得不夠一半會實施五天面授課，其餘就採取面授課混合網課的模式，暫定到11月之後預計會全面回復正常。外電報導，疫情前菲律賓已經有200萬名弱勢兒童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疫情之下學生長時間無法正常上課，令當地教育危機進一步惡化。近期一份報告說，菲律賓每10名的兒童之中，多達9名到了10歲仍然無法閱讀和理解一句簡單句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2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伊利沙伯大厦快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咁就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系鹅苑，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近三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今晚7:30，港台电视31。 今餐由你发版啊！

听下有祝内玛利亚嘅 Plastic Love。而好多而家网络上面流行嘅一啲 City Pop 作品，好多时候都会系建基于一啲好经典嘅日本动漫作品，例如系《城市猎人》啦、《高达》等等。而呢位女歌手亦都唱过《高达》嘅作品。佢系松原美纪，四十年前的作品了，《深夜之门》Stay with me。 文说呢是由一位印尼的 YouTuber 早几年呢在网络上面翻唱之后再次在网络上面红起的。 再拉远少少讲咧，其实 City Pop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延伸，包括美学上嘅。因为近年咧喺网络上面出现有一样嘢叫做 Vaporwave 蒸汽波啊，亦都系一啲网络上面艺术家将 City Pop 嘅流行音乐类型，再配上一啲美术嘅格式。衍生出来的美学作品，이러고면하고최고소재가적지로물러날걸누구두고하게 So it's done City Pop 咧喺國際間開始爆紅之後咧，好多唔同地方嘅音樂人都開始做呢一種嘅音樂。啱聽過有嚟自韓國嘅女歌手，佢叫做尤彬，但係佢嘅作品叫做《熟女》。最後一首作品嚟自 Maska。 山首先最终化为别离准备，男儿和女一停止纠结，奔跑的街，你的泪成出片为音乐，街灯也不想睡，正和你在西口的公园打开一罐啤酒的清脆，我真以为跟着浪漫失去 说不出的想念，先放松在寂寞的季节，适合成下一个交叉点，就此告别，跟这浪漫世界渐行渐远，冷空气清澈 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嚟有 Masca， 爱情突然发生。Sayonara 啦，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